说起中世纪大教堂，不仅仅在景观和精神上占着统治的地位，它也是生活、音乐生活的中心。在这种教会占优势地位的情况下，我们就不会奇怪为什么在几个世纪当中只有宗教音乐被记载和保留。尽管中世纪存在各种各样的乐器，大多数的中世纪音乐还是为声乐作品。那今天在我们的资料当中，中世纪留存下来的乐器也是微乎其微，那时候的音乐手稿并没有标记速度、力度或者乐器的名称，演奏的效果呢也是知之甚少的。所以呢，今天有很多也是大家所想象当中的中世纪的音乐，永恒的魅力。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中世纪风格的音乐。 欧洲的中世纪音乐，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其实呢，说到西方音乐，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是贝多芬、莫扎特、巴赫这些伟大的音乐家以及他们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是谈到中世纪，我们就会想起来可能是黑暗的沉默的年代，但其实呢并不是这样的。和中世纪相关的音乐大多是和教会有关，宏大神圣，是的。但是呢，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在这样的时间，在这样的时期当中，有一种音乐，也是很多的音乐历史书上被称为音乐的起源。这是什么呢？是欧洲音乐的起源。格里高利圣咏形成于八九世纪，它是以罗马教义为基础，是罗马天主教圣咏礼仪的统一规范和最高的权威，而且它大多部分呢都是单声部的音乐，以拉丁文为歌词，歌词是来自于圣经还有诗篇。那演唱格里高利圣咏的时候，演唱者的情绪必须是肃穆超脱，要摒弃一切人间的激情。那么中世纪的音乐对后世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那就是复调。复调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分声部来演唱，比起单声部更加华丽有气势，比如现在我们所听到的就是分声部的演唱。 刚才我们也说到，在中世纪的时候，他们的音乐对后世最大的贡献其实是复调。那在最早的复调音乐呢，是产生于公元九世纪，最早的复调音乐叫做阿尔加农，其中一首非常有名的阿尔加农，其实那就是哈利路亚，免除我罪的羔羊。第二种复调形式呢，叫做蒂斯康特，这种复调基本也是按照两个声部移音对移音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和阿尔加农那种松散的结构是有一些区别的。还有呢，就是12、13世纪的圣母院乐派。有人会说，圣母院乐派和巴黎圣母院有关系吗？当然是有的。12、13世纪的巴黎就是欧洲最具活力的学术中心，欧洲各个学者也是纷纷聚集巴黎。那在复调的中心呢，也是由南部的法国转向了中北部的巴黎，而巴黎圣母院也是成为了晚期中世纪复调最具创造性的中心。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来分享这个话题。我是王卓，一会儿再见。

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呢，其实要从各个国家的音乐发展开始讲起，主要是英国音乐、尼德兰地区的音乐、法国音乐、意大利音乐、德国音乐说起。那英国呢，在文艺复兴之前，英国音乐相对于其他国家比其实是比较匮乏的。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曲家就是邓斯·泰伯尔，创作了70多首作品，涉及到各种题材风格的音乐，包括一些节奏的经文歌呀、弥撒曲啊、世俗音乐，而且大量都使用的是三和弦。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也是一些经过改良的、经过改编的一些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中世纪的音乐，体会一下那样的一个风格吧。 No. 纪早期的教会对器乐是排斥的，那随着中世纪后期世俗文化的繁荣，出现了一些器乐的题材，乐器种类也增加了，尤其文艺复兴时期可以分为几这样的几类，比如说拨弦乐器，这里面呢会有罗马流传下来的里拉琴、索尔特里琴、柳特琴；弓弦乐器呢包括提琴，还有轮擦提琴；吹管乐器呢包括竖笛、横笛、双簧管之类的，箫木管，还有风笛、小号、圆号；键盘乐器呢也出现了像大型的管风琴、便携式的管风琴、固定的桌式的管风琴；打击乐器呢也是以鼓啊、响板啊为主要乐器。那在这里面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些音乐，有属于中世纪的，有属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其实这样的一种风格都是属于那个年代的，而那个年代所留给我们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印象吧。耳边所有的音乐都是来自于那个年代的风格。永恒的魅力，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其实就是来自于中世纪还有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风格的作品。好了，今天永恒的魅力就是这样的，感谢各位好朋友，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那明天永恒的魅力继续分享经典，我是汪卓，明天见。 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

电视台推出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机。